还可以吗？还可以吗？ 可以， 可以。牧师可以，你们如果不可以就，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哈，要不要回台哎？开玩笑，好来，我们就不再有另外一个小秀，早点回去好吗？ 好。 哦，吃饱了吗？啊，但是你回家之前，你肚子饿，你可以再吃哈。啊，我不知道还有吗？还有吧。好来，我现在是给你们先选一个 point， 一个点，然后明天我们再选另外一点，明天我再谈另外一方面，然后我在结束之前，我们来看一个圣经个案。你看，我们今天给你们预备的是，路加福音23章的很著名的一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好，跟十字架上的强盗的悔改。十字架的强盗，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哈、哦。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个，明天我们学另外一个。神如何做成悔改？神如何做成悔改 ？How did God？Accomplish repentance. 和个做成还是成就？神如何做成还是成就 ？How did God accomplish? How did God accomplish repentance? 想不想知道？ 想。 只有一个哦，其他的差不多已经是。昏昏欲睡哈、哦，或是东倒西歪了哈、哦，先暂时不要安息主怀啊，悔改了才安息主怀，比较保险一些。好，神如何成就悔改？我们学一个 point 一点，明天我会问他，因为我明天会继续另外一点，这两个是很基本的神做的工作。神如何做成悔改 ？How did God accomplish repentance? First point， 明天我们学 second point。好，我们要看一处经文来，到谁在哪？到哪一张桌子 ？Which table 呢？哦，table number five. Okay, 谁？好来，请翻开《使徒行传》2章，《使徒行传》2章37节，第2章37节 Acts 2:37，2章37节，《使徒行传》2章37节。好，请那位弟兄姊妹站起来给我们念来。好，谢谢你。好，我请Rebecca， 然后你翻开来《使徒行传》2章37节，然后我请 Jackson， 你也翻开，你要读英语的 ，Rebecca 读中文的来。是。Acts 2:37。好，你站起来给我们念来 ，Rebecca 先 ，Lady first。 Children first. 可以啊，众人听见。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说：“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怎样行？” 好，谢谢你 ，Thank you， 很 clear。来 ，Jackson， please arrive and read out to us clearly。 Now when they heard this, they were cut to the heart and said to Peter and the rest of the apostles, brothers, what shall we do? And Peter, thank you. Yeah, what shall we do? Thank you. 谢谢你。后来，上帝如何做成悔改？且看神的方法。我。一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说了很多遍，我们人 会有很多方式跟标准来定我们的悔改。我们要看神的标准是什么，神如何做成悔改。阿们。看见神如何做成悔改，我们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神如何做成悔改，神的道做成悔改，或者神的话做成悔改。Through the word of God, or through the Logos, the word of God, God accomplished repentance. 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The word of God. Amen 吗？ Amen. 好，这是神的方式。众人听见，圈起来听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所以必须要有人传。人家听见神的道，好，他的反应扎心，扎心。好，来，有一句经文非常的准确解释扎心，就是有像一把刀刺进他的内心，叫扎心。这是我们白话所讲的，哦，就是希伯来书 Hebrew。四章十二节，来，到哪一张桌子了哈？好，请你念来，四章十二节，妈，儿子念了，到妈妈念。 好。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好，谢谢你。哎，伟平，你有在什么地方？ 哎，那孩子问什么？ 好，报告新闻还是有念过什么经文？你声音很熟悉，我不知道，我感觉到。好，好来啊，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牵起来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人听见神的道扎心，因为神在做工。阿们。神在做工，所以神的道它形容为两刃的剑，能够刺入人的心，连骨髓与骨节之间都能够剖开，魂与灵。所以神如何做成这个悔改的工作，必须要神自己来做，人做不到，人做了只有假的，只有神做了才有效。所以人听见神的道觉得扎心，这个扎心就翻译出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然后这个扎心它的原文我给你们知道，我们有 active 跟 passive voice， 主动跟被动。这个扎心是被动的，不是我要把我自己拿一把刀刺进去，我主动去做，不可能。所以这里原文是被动词，是 passive voice。 所以呢，我们是被动的，谁来做成？神来做成。所以要记得，悔改是神的工作， 100% 是神的工作，100%是神的工作。人不可能做成悔改，人的悔改是假的，怎么真都是假的，明白吗？抓住这个原则，只有神可以让人悔改。因为人听见圣灵开始做工在心里，所以这个扎心是被动的，人不能做什么，因为人的心已经死了，人的灵是死的，他不能够对神有何反应，所以只有圣灵去做工。所以还记得三个问题吗？基督徒可以悔改吗？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有真的悔改？基督徒唯独借着圣灵才能够真悔改。最后一个问题是 100% yes， 只有圣灵可以做成真悔改。所以扎心是因为圣灵，神的道使人扎心，然后神借着话语像两刃的剑刺破人的心，骨髓与骨髓之间剖开，使人心中一切的意念杂念都分辨清楚。然后我们再看一些旧约的耶利米先知怎么说。耶利米书二十三二十九，耶利米书二十三二十九，耶利米书二十三二十九。好，来，请伊莱娜，你给我们读英文的来。Jeremiah Thank you. 好，来到哪一张桌子了哈 ？Which table 呢？是，好，请你念来，谢谢你。好，谢谢你。好，你们注意看哦，这些经文很重要。它英文翻译成 "Declare the Lord"。好，这句话是谁说的？神亲自说话，要不要听？好，神怎么说话？神说什么？两件事情。神说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我的话 ，my word， 不像火，所以神的话像什么？火 ，fire。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到，还记得吗？什么是能够使一个人的心火热起来？神的道。神的火，神的话语使人的心火热，火热起来了才能够做神的事情。好，这个第一个，神说的，耶和华亲口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吗？第二，神的话像什么？打碎，好，不是小石头哈，什么石啊？ 磐石。 磐石，然后什么锤啊？大锤，然后要敲到什么地步？敲到什么地步？碎 pieces。好，你知道神怎么看我们人的心吗？我们的心硬的像什么？ 磐石。 磐石哎，嘿，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自己虐待自己哎？会不会拿大锤子来锤我们的心？真的像是我们很疼惜我们自己的对吗？ 真的不会再砸我心，拿个大锤子。 神用大锤子敲人的磐石，敲到什么地步？ 碎， 到碎。所以神的道要像火，又为什么要像火？要融化你的心 ，melt your heart, melt my heart。神用火来形容 melting process 那个融化的过程。神要把我们的心融化掉 ，melt。第二，神要用锤子来敲碎那个心，人才有可能可以悔改。所以这个中的工程呢，大得不得了。所以你看见吗？你要看神迹，我要看神迹。一个人悔改就是很大的神迹。阿门。你说我没有看到神迹啊，现在没有看见什么神迹奇事，没有五饼二鱼，没有什么天上降火，现在天上没有降火，天上降火在我们的心里面融化我们的心，那个不是已经火在里面了，这不是神迹吗？谁可以做这个工作？只有神可以做。总结，悔改是完全100%是神的事情，真悔改，这个就是真悔改。人不没办法做这种事情，神借着什么？今天学一个要点，借着他的道，他的话，所以教会一定要传讲真理，不然全部教会里面会灭亡。所以牧者的工作很重要，宁可得罪人都不要得罪神，满手都是血灵魂，这些人下地狱以后指控这个许牧师为什么以前没有跟我讲，为什么跟我讲好听的话？我现在在地狱里面，你看见吗？我要怎么回答我的神？常常讲好话的牧师，你们才要怕，擦我们的皮鞋，不敢讲罪，不敢讲真话，不敢责备，不敢去好好劝诫他们，让他们走偏。只要你开心，牧师也开心，你好，我也好，大家皆大欢喜，快快乐乐在教会吧，我们一起来。欢天喜地，伺候完了，人的灵魂呢？你开玩笑现在？ 不要对自己救恩开玩笑。一个永生，一个永死，没有的回头。There's no second chance. There's no U-turn in eternity. 我也是很纠结。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谈，你们可以问师母。牧师性格以前不是这样的，牧师是一个很怕事、很懦弱的一个人，不敢讲话的一个人。你可以问师母，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把火在我心里，我不得不讲。灵魂，这些是灵魂，是灵魂。你们知道是灵魂吗？没有机会，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没有的回头。身体生病还可以找药吃医好，灵魂下地狱，永远沉沦。我们还可以吃喝玩乐，躺卧睡觉。布道会要到了，十二月。是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机会，祷告把人带来教会听福音，做不做成是神的事情，我们只能够祷告。教会一定要传讲真道，如果教会时刻不传讲神的道，不讲罪，不责备人的心，不让人悔改，看见自己的光景，每天反反复复过日子，做糊里糊涂基督徒，那怎么办？求神可怜我们。好，我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用一个圣经例子成为结束。我们看十字架上的强盗。路加福音23:39-43，好，带到哪一张桌子了哈？3:2。马斌吧，来，马斌，你给我们念39-42，43，请你念来。好，谢谢你。好，我请 Alan 来，你转过身，给我们念英语的，来39-43，转过西向会总。One of the criminals. One of the criminals who were hanging around at him said, "Are you not Christ? Save yourself and us." But the other criminals said, "Do not fear God, since you are under the same sentence of condemnation. And we indeed rescue you, and you are. 好 ，Thank you, Ellen. 好，耶稣出世的时候，我说有两种人，一种来拜他的，一种来杀他的，有吗？ 有。 好，耶稣被挂的时候，也有两种人在他身边。你说这种巧合吗？上帝不断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两种人。所以我告诉你们，刚才也是有小孩子来问，这班小孩有问我，他说教会如果全都是羊，不可能吗？ 你要看圣经，已经说了有狼，有羊。神为什么要把狼放在教会，要去考验这些羊，哪一个是跟从他的人？神试验以色列在旷野时候，圣经讲了，我要试验这些人哪一个跟从我的。谁把那条蛇带到去伊甸园里面试验亚当夏娃？是神。如果神没有许可，那条蛇可以进来吗？不可能的事情。神要试，我已经讲了，你吃了这必定死。你真的跟从我吗？你真的相信我的话吗？来，我试一试你。神不断在考验人，真的不怕红炉火，听过吗？真金不怕红炉火。神要考验你，真的跟从我吗？你是真的吗？所以耶稣基督在被挂的时候，左右有两个强盗，你看见很清楚，一个得救，一个灭亡，有吗？一个灭亡，一个得救，两种人。好，39节，两个犯人，一个讥笑他，这个讥笑是侮辱他，羞辱他。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你看见什么？我看见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死已经在他的面前，还不悔改，还不后悔。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也救我们吧。你看到他的己吗？他要为了什么利益？救自己，救你也救我。你不是基督吗？死在他的面前，他还是这样一个人，不悔改就是不悔改。耶稣在他的身边，他都不知道这个是救他的主。然后另外一个责备他，他不是责备耶稣，他责备他，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我们都是一样受刑罚的，还不怕神吗？这一点出了，他知道神存在。另外一个强盗，你不是基督吗？他否认真的存在，你看见吗？好，你没有看见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讲的，人知道明明有神，但是要压制真理 ，suppress the truth。这是两种人，一种是相信神的存在，一种是压制真理有，但是他不相信，他拒绝神的存在性。One believe in the existence of God, another one deny the existence of God。很清楚。一个相信神存在，一个不相信神存在，这个很好笑。他不相信神的存在，他说：“请你来救我，也救你自己，也救我。”很矛盾。你看到人不单只是诡诈，人也很愚昧。好，41节，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什么意思？知罪，知罪。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什么。他说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是应该的，我们犯罪，我们做错事情，所以我们被挂。好，重要关键词，但是，把它圈起来，但 ，but， 我们做错，所以另外一个强盗说。我们做错，我们应当 受罚，所以他有正确的罪论，他知道因果报应。有没有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清楚吗？好，每一个人从小就知道，做善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为什么人会有这样想法？知神性，知神性。明明知道心是有神，他说我们知道，所以他有正确的罪论。我们犯罪，我们做错事情，但是 but 这个人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He has done nothing wrong。 所以他换句话说，他知道耶稣是什么，是无辜的， 无辜的，没有做错事情，没有犯罪。好，这件事情讲到无辜，我今天早上讲无辜，我今天讲无辜，我给你们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三界经文，讲到这个无辜的人。好，比拉多来看，比拉多，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来，约翰福音 John 十八章三十八节，十八章三十八节，好，到哪一组了？好，第一组来 ，Table One 来，请你念十八章三十八节。 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好，谢谢你，你们把这句话圈起来。比拉多自己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把它圈起来。这是比拉多第一次说耶稣基督，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因为耶稣基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好，来，我们回到Table 12。好，来第二处经文，十九章四节，约翰福音十九章四节，来Table 12。请你来。 十九章四节，好，我名字叫燕秋啊。 好。 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好，谢谢你，又把他圈起来。比拉多第二次说：“这个耶稣，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好，第三次，到。十一 ，Table 11， 来你，好来，十九章第六节。 十九章第六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好，谢谢你。比拉多总共讲了多少次？ 三次 。他说：“耶稣。”查不出什么罪来，之前他的太太已经提醒他了，有吗？ 有， 你们还记得吗？好，你有看见神在提醒比拉多吗？ 有。 这是恩典吗？ 是。 我跟你们分享过我的讲道里面的提醒是恩典，要比拉多什么？悔改。悔改，然后他自己亲自说，自己说的，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比拉多有没有悔改？过后还怎么样？他去洗手，洗手 ，he wash his hand。大夫说不关我事情哈，这个是你们要的。好，圣经没有再讲下去，但是我们在历史学者里面查到。你知道这比拉多的结果，他在什么样种的生活，在什么样的情况过日子吗？自从那时他洗手过后，每天反反复复，每次洗手，我要洗手，我要去洗手，他变成忧郁症、抑郁症，可怕吗？因为这件事情，太太提醒他了，他不听，他自己也亲身经历。我查不出什么罪来，结果历史学者因为记载他的背景，把他事情写下来，他患了很严重这种精神分裂症，就是每次去洗手，每次去洗手，每次去洗手，每次去洗手，那个就是神的报应在他身上。他碰了不可碰上帝的儿子，你开玩笑，神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已经提醒了。你自己也知道他没有罪，你有权利，你比他多有权利，他有没有权利？ 有。 他去洗手，结果神就对付他。求神可怜我们，每次当我们洗手的时候，想想比拉多，想想比拉多，我洗手，哎呦，我要悔改。他每你看这种人哦，不是 很痛苦的，你知道吗？这种一想到洗手，我不应该去洗手，现在他每一天洗手。 每个人每天都洗手。 对， 吃饭的时候就洗。 对，但是他洗的不对耶。好，我们看下去。这个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四十二节，他跟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把那个纪念圈起来。”一个真悔改的，一个真悔改的迹象，就是他谦卑下来的。假悔改的迹象，就是他越来越骄傲。所以之前那个强盗，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我。”那个挤出来就是骄傲。所以这个强盗，你看到他很特别，他说：“求你纪念我。”他说：“不是，他不是说除了求你救我。”求你纪念，你知道什么是纪念吗？他已经卑微到个地步，他知道他没有这样的能力进神的国。他讲神的国，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他知道有神的国。他说：“主，你纪念我。”就是说，他谦卑已经扑倒在神的面前。主，如果你愿意，你就纪念我吧。就好像我们说，你纪念这卑微的人，纪念。如果神不纪念我，神要把我送进地狱，我应该去，因为我所做的，是以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以我所，我是应该的，因为我做了这一切 ，I deserve what I deserve， 明白吗？所以这个是谦卑，真悔改的一个生命是谦卑的。好，耶稣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把那句话圈起来。我在祷告会跟你们说的。如果你看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就是他在强调那个真实性。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在告诉你，今日 today 今天 today， 那这个是路加写作的方式，在路加福音有出现 today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阿门。”就是他得救，耶稣自己 promise， 耶稣自己答应，今天，所以这个人的悔改是真的悔改。第一，他相信有神，他没有去压制这个神之神性。第二，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他 deserve what he deserve， 因为他做了这些，他应该受到刑罚。第三，他相信耶稣是无罪的。第四，他知道有永生，有永死，但是他顺服在神的面前，他只是求主纪念他。这个是一个很谦卑的祷告。主，你纪念我，如果你愿意，你纪念我吧，你纪念我。他相信神的存在，他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相信耶稣是无罪的，他相信救恩，所以他还会悔改。这一个人是圣灵做的工作，阿们，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要悔改，就要真的悔改，没有人可以做成，牧师做不成，只有神。神怎么做成？今天学的一点，借着什么？神的话，神的道做成。神要用火烧我们的心，融化我们的心。神要用大锤锤破我们的磐石，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这强盗他知道 I have no way to them but to the Christ。 你看到犹大，我早上跟你们讲的犹大，他来到人的面前，来到钱的面前，来到圣殿还是灭亡，因为他没有 turn to Christ， 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强盗他去哪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跟耶稣说：“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 Do you see the difference? 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来，还没有回家之前做功课，翻开活页的最后面，来写下你对这个今天学习，包括这个十字架上的强盗，把那个心得写下来，心得写下来，整理一下你自己今天所学到的，回去可以做个复习，成为你的灵修默想神的话。 What have you learned?好胖父母在做父母回去跟孩子再复习一遍，跟他们分享这父母的责任，好好的让孩子从小认识救恩。没有一个父母希望自己孩子灭亡，对吗？每个父母都盼望自己孩子是属于天国的子民， 是， 但是要付上代价，这个是代价。除了祷告，要跟他们分享神的话。好，来，在结束之前，我只是尝试这样尝试去问一问，我需要有两位，我不知道如果是没有两位，一位也可以。有没有人当中在有上第三课了？有没有人要用一两分钟时间，不需要给我们讲解你的背，你所学习的，你自己感受这几天的课到今天，好，什么样事情？比如说你之前不想来是怎么，你之前想来是怎么样？你这个心得，然后帮助你认识到什么？有没有人当中想在一两分钟的简短的讲一讲？可以彼此鼓励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当中想讲一两句话？三四句也可以。小孩子也可以说。就像你要说吗？好，你站起来吧。